黄太太要带着自己6岁大的儿子坐飞机，这是他儿子第一次坐飞机。黄太太他们在机场吃过饭之后，匆匆忙忙的赶到了候机室，还差5分钟就要起飞了。这时候黄太太突然发现自个儿的行李箱忘餐厅了，于是她非常着急的对自己儿子说道： 小宝贝儿，你赶紧到餐厅去看看咱们的行李袋是不是在那儿呢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 儿子听完妈妈的话飞快的往餐厅跑。就在离飞机起飞还有1分多钟时间的时候，黄太太那宝贝儿子终于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了，跑到妈妈跟前，他对妈妈说道： 妈妈，我们可以放心上飞机了，我们的行李袋还在那呢，很安全。 花叔这天早上起床之后啊，当妈的走进了自己6岁大儿子的房间，他发现儿子正在哭呢，于是赶紧问： 怎么了儿子，怎么大早上起来就哭啊？ 我刚刚学会系鞋带了。 这不是好事吗？这不就证明你长大了吗？会系鞋带是好孩子，你哭什么呀？ 听了妈妈的话，儿子哭得更厉害。 一点都不好，我昨天听我爸说了，学会系鞋带以后每天都得自己系。 谁听我的诉说？谁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被爱的信仰，我选择。